圣经新约全书圣经和合本神版马太福音第十章到第十一章。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十章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菲利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碎利马泰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、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。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。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弟兄要把弟兄、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，也就罢了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别西卜是鬼王的名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，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第十一章，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